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29集，求和。 可可，你要是喜欢周思月，你应该自己大胆去追，而不是想方设法的通过我去帮你搭桥。上次帮你递情书的事，朱思月已经很生我的气了，恐怕我以后不能帮你了。 尤可可目光精明地看了一会儿他，半晌后咯咯发笑。 说实话，我很懒的，不喜欢主动追男生。 啊？ 哎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女生总喜欢为难女生，漂亮的女生似乎总是被人嫌弃，也不绝对，大概是我性格的问题吧，大大咧咧的，说话也不注意，总是得罪人。一开始跟你相处就没想过要靠你接近周思月，只是单纯的觉得跟你相处很舒服。 那你对周思月？ 一般我送出的情书，男生第二天就会找上门来，不来的说明对我没兴趣，那又何必死缠烂打的追着人家呢？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他不回应就说明对我没兴趣了。而且周思月的大名我又不是没听过，早就做好被拒绝的准备了，而且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拉风而已，才想追他的。 他拉风？ 尤可可人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两条白嫩的腿晃晃荡荡，理所当然的一点头。 嗯，他长得帅，成绩好，朋友多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，当他女朋友难道不拉风？ 只是因为拉风？ 嗯，只是因为拉风。你不会认为咱们这个年纪的喜欢就是真爱了吧？别开玩笑了，未来的路那么长，你怎么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更帅、更有钱、朋友更多？反正我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。 冰线和尤可可两人往回走的时候，在楼梯口碰上了孔沙迪。尤可可挽着冰线的手说：“ 我走了，明天再来找你。” 嗯。 冰线站在教室门口，刚转身，肩膀就被人大力地撞了一下，地道冲撞，脚下不稳，直接往一旁栽过去。丁宪整个人直接扑到了正在睡午觉的周思月身上。少年的后背被太阳晒得温热，他整个人把周思月罩在身下，柔软的胸口撞上坚硬的后背，丁宪腾的脸就红了。桌椅在撞击中发出一声剧烈的咯吱声。丁宪伏在周思月身上，听见身下传来一句迷迷瞪瞪很短促的： 靠， 完了，从没骂过脏话的人骂脏话了。 丁宪欲哭无泪，周思月倒抽一口气，嗓音隐忍低沉，还有刚睡醒的惺忪。若是他不提，丁宪一下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这么傻愣愣地贴着他的后背。 还不起来？想压死我？ 丁宪猛地从他身上弹开，回头再看，孔沙迪也是一脸不知该如何自处的表情。女生之间那点事儿，终于被拿到台面上来。孔沙迪不习惯隐忍，看到丁宪跟尤可可这几天来往频繁，他心里确实有一种被人抢了男朋友的感觉。更何况，两人还是因为尤可可吵的架，这种被人趁虚而入的感觉确实很心烦。此刻的孔沙迪对尤可可算是恶意满满，又觉得自己委屈，眼泪猝不及防往下落。孔沙迪转身揉着眼睛跑，觉得此刻的自己像极了琼瑶剧的女主，被巨大的悲伤淹没，哭着从教室里跑出去。丁宪不能理解孔沙迪的心情，明明是他撞的自己，怎么还成他委屈了？于是也是一脸懵地站在原地。周思月揉着头发坐起来， 后背靠在椅子上，低着头正在醒神。 嗯，你又惹他了？ 我才刚回来。 周思月瞥着丁宪，无语地摇摇头。午休临近结束，班里的人都醒了大半，同学们揉揉脸坐起身来，跟身旁的同学闲聊或者写作业。丁宪望着喝水的周思月，低声问， 我要不要去跟他解释一下？ 解释什么？ 去求和啊，这样太难受了。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当时只要我退让一步就好了，哪有现在那么多事儿？ 跟他知道求和，跟我就不知道低头。瞧我把你给惯的。 那能一样吗？ 丁宪怨念地盯着周思月。 怎么不服啊？下次咱俩要是吵架，你得有这觉悟才行。 周思月说完不再搭理他，而是打开卷子开始投身他的竞赛事业，不咸不淡地丢下一句， 孔沙迪就是缺根筋，不用跟他计较，想求和就去吧。 丁宪是在厕所找到的孔沙迪，小姑娘眼睛都哭肿了，跟只小兔子似的站在洗手池前，还不忘给丁宪放冷枪。 你来干嘛？ 我来上厕所。 孔沙迪一听这话转身就走，丁宪这才拉住他。 哎，好啦，沙迪，是我不对，我那天不该跟你发脾气。 孔沙迪瘪着嘴委屈地看着丁宪，欲言又止的表情，似乎是有一堆话想说，但又偏偏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太委屈了，半天才憋出意味深长的一个字。 哼，咱们不吵架了好不好？ 孔沙迪不说话，端着个架子，似乎还不想就这么轻易地原谅他。其实心里也知道自己明明也有错。愣了半晌，他的眼神在丁宪身上来回打转，态度似乎软了些。丁宪知道他怕痒，于是趁机伸手去挠他痒痒。孔沙迪绷不住笑，伴随着笑声还喷出了大把鼻涕。孔沙迪恼羞低吼，丁宪直接认错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我的错我的错，姑奶奶，好，对不起对不起。 两个人最后挽着手回教室。周思月正给前方男生讲题，几道题讲完，男生感激涕零， 感觉被你一疏通，浑身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，以后多多指教啊大神。 好说。 行，那我走了。 男生滑稽的作揖，拎着卷子转身回去。周思月看了眼趴在桌上的丁宪， 和好了？ 嗯，还挺难哄，费了我好一番口舌。 哎呦，你还会哄人啊，不得了。 丁宪忽然坐起来看着他，答非所问。 你说男生之间是不是也会吵架？ 周思月一边转笔一边流畅地在卷子上写下答案，想也不想地说， 会吧，不过男生一般看不爽就打一架。 你也会打架吗？ 会啊。 宽容度这么高的男人也会打架？天哪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才会激发他打架的欲望？ 小时候跟蒋晨天天打架，你别看蒋晨现在这样，小时候忒欠扁。 哼，现在也很欠扁。 还记仇？行，下次哥让他请你吃饭。 算了吧，跟他又不熟。 嗯，行吧。 下午第二堂语文课，丁宪第一节下课后去詹文丽那里拿回同学们的作业本。办公室门虚掩着，他刚伸手敲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稀稀疏疏的说话声。现在似乎不是进去的时候，他往边上侧了侧，一转身就听见 你要参加竞赛？ 数学老师看着站在面前的长衣长袖的男孩。 你还有精力吗？其实何行文，咱们不一定要走竞赛这条路啊。你现在各方面都比较平均，参加高考也是能考上好大学的。 何行文的成绩杨维涛很清楚，他拔尖的是物理化学和语文，相比较来说数学和英语偏弱。杨维涛在选人的时候也会经过多方的考量，周思月这种有天赋时间又多的肯定为首选。林宪别别嘴， 杨老师怎么说话呢？周思月只是不学，他要是认真起来，第一哪还有何兴文的事儿。 老师，我要参加。 何兴文其实没有精力了，但他个性很好强，总觉得别人能做的事儿，为什么他做不到呢？他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笨。杨维涛不知道这孩子哪儿来的一股劲儿，有点无奈地撑了撑额头说， 参加竞赛很浪费时间的呀，也许以后会占用你学习的其他科目的时间，你没关系吗？ 没关系，周思月都可以，我成绩比他好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啊？ 杨维涛忽然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终是点点头。 以前有过基础吗？ 何兴文摇头。杨维涛抽了几张卷子递过去， 那先把这几张卷子做了，明天拿给我。 在何兴文出来之前，丁宪忙走到楼梯转角，佯装刚上楼。何兴文手里卷着一沓试卷，急匆匆走过来。丁宪抱着一大沓作业本，何兴文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，跟没看见他似的，直挺挺就冲他过来。丁宪没刹住车，两人迎面撞了个正着。哗啦一声，卷子本子洒了一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